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9月16号晚上，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迎来了纯正的俄罗斯之声，指挥家泰米尔卡诺夫率领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今晚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音乐会。4年之前呢，其实他们已经来过一次国家大剧院，那次演出呢给北京的乐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圣彼得堡爱乐乐团跟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两部经典之作。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上半场的演出，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乐队的短小续奏演出了钢琴优美的古俄罗斯旋律，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对音色和情感的把控非常强，让人感觉是回味无穷。伴随着音乐情绪的发展，一场充满矛盾斗争的悲剧随之展开。这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曾经被人称为是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作品。一位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希列尔曾经形容演奏一次这首曲子在体力上的付出等于铲10吨煤。1909年11月，拉赫玛尼诺夫本人作为钢琴独奏者在纽约首演的时候，也把他自己的这首协奏曲戏称为大象之作，来比喻他的庞大和沉重。 听到的是来自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声音。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化城市，在古典乐坛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可能很多朋友对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和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都比较熟悉，因为之前呢，杰杰耶夫曾经多次率团来演出。不过他们并不能代表俄罗斯乐派的全部，如果不听圣彼得堡爱乐的声音将是非常遗憾的。16号，俄罗斯之声音乐会的上半场，指挥家泰米尔卡诺夫跟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为大家带来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是拉赫玛尼诺夫音乐生涯的里程碑之作，也是20世纪俄罗斯钢琴音乐的高峰之作。 这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认识源自于一部电影《阳光照耀》。第三钢琴协奏曲是始终围绕着电影故事情节的主题音乐，这是让人思考的音乐，这是鼓舞人奋进的音乐。当然，这里也能听到悲惨的过去、无奈的现实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琴与乐队交相辉映，长达40多分钟的演绎，钢琴几乎从来没有停歇过。热情的华彩乐段，密集的复调肢体，快速的和弦变化，在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的手下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我们所熟悉的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从指挥家杰杰耶夫接手而来，被逐渐打造成俄罗斯古典音乐新风格的风向标，细腻精致的风格更加贴近于欧洲大陆的审美。而历史悠久的这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呢，则代表着俄罗斯深厚的音乐文化积淀，粗犷的音色，大开大合的音乐线条，都是他们十足的标志。我们能够听到每一个乐句都带着浓厚的老俄罗斯的味道。到这里，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也即将告一段落。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分享9月16号来自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俄罗斯之声音乐会。

淡化了原著的具体年代背景，重点展现创业精神。这部剧的主演还包括周一围、宋轶、印小天、王耀庆、李坚毅、韩童生等等。再来关注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中心独创小品剧《欢乐范米粒儿》8号即将迎来第六季。《欢乐范米粒儿》以喜剧的形式讲述家长里短，让人们在感受家的温馨同时增加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国际方面，摩洛哥电影协会近日表示，摩洛哥电影放映市场急剧萎缩，电影院正遭遇倒闭潮。根据该协会的统计，摩洛哥已经有超过250家电影院彻底关停，目前国内仅存27家电影院，而且这些电影院的经营状况也不佳，正处在倒闭边缘。数据表示，今年前8个月，摩洛哥电影院的总收入约合2975万元人民币。摩洛哥电影协会呼吁政府降低电影放映业的税率，并出台法律打击盗版。之前摩洛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振兴电影市场，如更新影院设施、改变影院装演、引进数字放映设备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9月16号晚上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带来的精彩音乐会《俄罗斯之声》。这场音乐会呢，是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的重要内容。指挥家泰米尔卡诺夫率团登台，其实在4年之前，他就曾率领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来过一次北京，那是他们第一次来。古色古香的俄罗斯交响盛宴给北京乐迷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那么这一次呢，80高龄的这位大指挥家再次亲自挂帅，为我们带来了久违的俄罗斯之声。前面我们回顾的是上半场音乐会，那么下半场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在泰米尔卡诺夫的执棒下为我们带来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弦乐深厚悠长的旋律，木管优雅平和的哀婉，让人迅速置身于作曲家忧郁怅惘的音乐情绪当中。 作为俄罗斯最古老的乐团之一，圣彼得堡爱乐乐团见证了近代俄罗斯古典音乐发展的辉煌时期。莫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格拉佐诺夫等浪漫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众多重要的作品都曾由这支乐团完成的世界首演。20世纪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更是把自己的15部交响曲当中的6部交响曲都交给了圣彼得堡爱乐团来首演。20世纪以来，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历经多位指挥家的悉心调教，尤其是在执掌乐团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莫索尔斯基的手下，形成了稳重、果断、精致、严谨的俄罗斯风格，成为世界一流乐团。现任的首席指挥，正在舞台上指挥的这一位泰米尔·卡诺夫，在50岁的时候从他的前辈莫索尔斯基手中接过了帅印，如今也已经伴随乐团30年的时间了。在此期间，他曾经率领乐团在世界各地奏响经典俄罗斯之声。 惠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12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今晚我们回顾的是9月16号晚上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由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带来的俄罗斯之声经典音乐会。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他们下半场的曲目，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优美最伤感的篇章了。电影《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梁咏琪演的那位指挥家，就是在指挥这个乐章的时候，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停下了手中的指挥棒。乐章在小提琴的齐奏当中开始，单簧管凄美地唱出主题，那种哀伤和美好的惆怅以及丰富多彩的诗情画意都交织在一起。一大段双簧管和单簧管的对话，仿佛是情人之间的海誓山盟，反复不断地在询问，在期望得到一个承诺，也仿佛是自己内心的斗争在是与非、对与错之间徘徊。 这一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美得让人心碎。随莫乐章同管辉煌的凯歌，音乐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迎来全场的最高潮，也让我们把这辉煌的音乐作为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9月16号晚上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的俄罗斯之声音乐会，由80岁高龄的指挥家泰米尔卡诺夫率领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带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北京音乐广播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我是云云，我们下周再会。